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宛平城里的胡同张民间艺术馆咱们昨天介绍过了，咱这节目里边啊没画面，所以人家那个模型做的有多么的精致没法给您展示。不过人家说了，来我们这儿其实最主要的不是让您瞧我这些东西做的有多好，最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模型来给您讲述一个老北京的模样。东四西单鼓楼前，昨天咱们讲述了一下早年间鼓楼前的两家店铺，今天咱接着这个话题继续聊聊这老北京的五行八作。东四西单鼓楼前，到底这鼓楼前指的是哪条大街？奇事怪事全在这儿，一个葫芦保安全。您吃的灌肠闹了半天早就不是原汁原味了，这驴皮反倒成了讲究的鞋面。且听阿龙话说天下，走马观花胡同张第二集。宝瑞星的酱菜园，酱菜虽然好吃，可是名气却比不上家门口这大葫芦，这得算是鼓楼前的一大怪事儿了。不过甭管是谁出名，好歹人家这宝瑞星啊也算是早年间的老字号。老北京人好讲究，甭管是吃穿用戴，您说出来都得有个名号。早先咱节目里头啊曾经介绍过，前门大街里专门卖鞋的内联升，那在鞋店行当里头可算是有一号的。不过这鼓楼前也有这么一家鞋铺子，论起名气那也是不分伯仲啊。您出了宝瑞星的门，往后门桥大街走两步，就能瞧见一家名叫巨帽斋的靴鞋铺子。过去老北京的鞋行分工很细，一家店铺里边不是什么样的鞋都卖。您比方说咱们说的这家巨帽斋，人家卖的主要就是普通男鞋。步盈斋呢也是老字号，人家做的是漂亮的女鞋。还有刚才说的内联升，人家靠卖官靴发家致富。您瞧瞧这分得够细的吧，不光穿鞋的人讲究，这卖鞋的也有讲究。咱们单就说这巨帽斋，那可是清朝光绪年间的老买卖了。这家鞋店的老板姓孙，早年间呢也是个学徒的出身。咱都知道到店里边当学徒的那可不是一件轻省事儿，老话讲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所以您想学点真本事不容易，赶上一好脾气的师傅，兴许啊您这徒弟还能舒坦点，教您点真东西。万一摊上一个厉害的，这活儿干了不说吧，还得受气。所以早年间打算当学徒的，您必须得做好长期忍耐还不一定能够出师这思想准备。这位孙掌柜的平日里倒是没少偷学本事，学徒期一满就有好些个大店铺啊过来请他去干活。 可孙掌柜的呢，甭管是人家出多少钱，就是不去，自己在后门桥附近盘了一个门脸儿，开了个聚茂斋的买卖。学徒的出身，孙掌柜的自然不会有大把的资金做生意，不过能在日后成为老北京鞋行里的出名企业，这孙掌柜的可是有着自己的法宝。这法宝是什么呢？就是两句生意经，真材实料，精工细作。过去那个年月，没有媒体，也没什么广告，所以要想把买卖维持下去，让更多的人成为自家的回头客，这两句生意经相当重要。咱们总说这老北京人讲究，讲究什么呢？可不光是吃什么穿什么，人家那会儿啊还讲究一个信誉，宁可赔本儿，也不能做这砸招牌的事儿。这点可真是现如今这些时髦的生意人应该学学的，不能忘本呐。咱言归正传，说说人家这聚茂斋的两句生意经到底体现在哪儿。那会儿来聚茂斋买鞋的主要是鼓楼大街一带的练家子、摔跤的还有立本。说到这儿啊，估计年岁小点的准得纳闷了，说这立本什么意思？这立本啊，说的简单点，就是早年间的勤杂工，在店里边跑腿的。而且不光北京这么叫，在山东也这么叫，削立本。总之呢，就是干活最脏最累，挣钱最少。您说来聚茂斋光顾的全是这样的主，那这店里卖的鞋最重要的就是结实，这些人都是靠脚力挣钱的，您不能说光好看了没穿两天坏了。当时这些习武之人或者跑腿干活的最喜欢穿的就是聚茂斋的双脸鞋。这名儿估计您听着比较陌生，不过现在您要是没事啊，逛逛鸟市啊，旧货市场什么的，兴许还能看见哪个北京老爷子脚上穿着一双呢。这所谓的双脸鞋呀，就是在鞋的前脸上缝着两条平行的皮条，行话呢叫皮脸儿。这种做法不简单是为了好看，更重要的是它结实耐穿，特别是练家子穿上这双脸鞋可劲儿练功，这鞋不带坏的。当年聚茂斋还非常人性化地制作了高低两种档次的双脸鞋，虽然穿普通双脸鞋的顾客都是穷立本，可聚茂斋也一定要保证质量，这鞋面一定要用定织定染的足青布来做，工艺上也不减任何的环节。高级的双脸鞋那就更讲究了，要用头等厚实的里弗尼做面，这皮脸儿也不能用一般的羊皮。其实现在看来能用羊皮就已经很不错了，搁以前呢，这羊皮还不算讲究，人家聚茂斋讲究用谷子皮做前脸儿。您得问了，什么叫谷子皮呀？跟您说明白点，这谷子皮呀，就是驴屁股蛋上那块皮。您说这驴身上的皮得多厚啊，那是金拉有金拽，金蹬有金踹啊，甭提多结实了。用这个皮子做出来的鞋，您说他能穿多少年？聚茂斋的鞋不光面上做工用料讲究，就连鞋底儿人家也不含糊。咱都熟悉过去的鞋一般都是千层底儿，这种鞋底儿啊穿起来舒服透气好，不过就是有一点，制作起来比较麻烦，要是搁一般的鞋铺做鞋的时候，这种鞋底儿啊全都到底儿局子直接进货，回来之后再一加工，这一双布鞋就算完成了。这底儿局子呢，就是专门制作千层底儿的铺子，因为需求量大，所以产量也大，这质量上啊难免就会有个高低不齐了。 聚茂斋为了保证质量，愣是自己开了一家地儿橘子，自产自用。做过鞋的老太太都知道，这千层底儿的工艺很复杂，什么切底儿啊、沿边啊、圈边啊、纳面啊，特别是这圈边纳面，那是一技术活。聚茂斋对这两道工序要求那叫一个严格，这圈边必须得针脚齐，杀得紧，纳底儿呢，一方寸之内要纳100针左右，但凡少于90针的不能卖，也不能用。然后再经过泡底儿、垂底儿一系列的工序，这千层底儿才算做完。打个比方吧，穿着一般底儿橘子出的千层底儿，您能从大石栏走到德胜门的话，穿着聚茂斋的千层底儿，估计怎么着您也能从大石栏走到小汤山去。除了这个千层底儿出名以外，人家聚茂斋夏天的雨鞋做的也是北京城里的佼佼者。过去老北京人管这雨鞋叫油靴，顾名思义就是在这鞋上刷一层油，用油来防水。据说这油靴还是个舶来品，直到上个世纪30年代才首次出现在上海。那这么一寻思呢，估计当时这油靴在北京城里还得算是时髦货了。聚茂斋的油靴外边的桐油刷得厚，甭管雨多大它都不带漏水的，所以每到夏天呢，聚茂斋的油靴那根本不用吆喝，谁家也比不了，名副其实的夏季走俏货。靠着双脸鞋、油靴等一系列质量上乘、做工精细的产品，聚茂斋做了几十年的好买卖。要是没赶上日本侵华、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乱世，估计人家聚茂斋八成得经营到现在，保不齐还得是个北京名牌。吃的用的都给您说完了，下边我再给您说说乐的。这里要给您讲的是过去咱北京城里最大的一家茶馆，天惠轩大茶馆。在讲天惠轩大茶馆之前，我先给您简单的介绍介绍这老北京茶馆的情况。北京的茶馆始成于元朝，鼎盛于清朝。早先在北京城里，您走哪儿都能瞧见这茶馆，就跟现在老外啊爱泡酒吧一样，老北京人没事了就爱泡个茶馆。不过您别瞧这数量多，可人家这茶馆之间呢还有着不一样的区别。您比方说这茶馆里边有一种叫书茶馆，这种茶馆比较有特色，一般都是下午跟晚上开始热闹，掌柜的请几个艺人在这儿说书啊，唱个京剧小段啊，来这儿喝茶的主顾全是一边品茶一边听书。除了您该付的茶水钱之外，这台上的艺人说完一段书了，有人下来单收钱，这钱数没规定，您自要听着高兴随便给。除了书茶馆，还有一种是下棋的棋茶馆，这种茶馆要比书茶馆档次低，里边陈设也比较简陋，一般都是在这砖垛子上边或者木头桩子上搭这么一块木板，上头呢画上棋盘，哎，这主顾啊能一边喝茶一边下棋。来这儿的客人都是一些没钱的普通老百姓。和这两种茶馆相比，另外一种叫清茶馆，这种茶馆没有说书表演，也不能下棋，奔这儿来的全都是为了品茶聊天谈买卖。您打一进门就能看得出来，这茶馆里头是方桌木凳子，壶碗干净，水沸茶蔬，清香四溢。一般这掌柜的都会在店里最显眼的地方挂一块幌子，上边呢写上茶名，什么毛尖、雨前、碧螺春呢，下边再缀着红布条子招揽客人。老北京的茶馆多，不过要论起知名度和历史悠久，刚才咱们说的那三种啊可不是排行老大，这头把交椅得算是这汇集八方来客尽融京城人文的大茶馆。既然这名字都叫成大茶馆了，可见甭管是店铺规模还是来这儿光顾的人数，都得用这个大跟多来形容。那个年月约个朋友谈庄买卖，请个厨子，反正甭管什么事儿，但凡讲究点的全都约在这儿，这感觉呀就有点像现如今 约个人见面到咖啡馆似的。所以这大茶馆在老北京俨然是一四九城信息的集散地。天慧轩为什么能在早年间那么火呢？究其原因有六个字：天时地利人和。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咱们先来瞧瞧这天时，不用问呐，那个年月老北京人都好喝茶，哀家一个人没劲了，就得凑在茶馆里头喝。其次呢，是这地利和人和。天慧轩是北京城里大茶馆的头名，最早开在地安门外大街路东。昨天咱也说了，在这附近住的全是一些八旗子弟，还有那退了休的公公，守着这么一堆讲究人肯定不愁客人呢。为了能够迎合这些客人，天慧轩的茶楼茶室茶座也都非常讲究。天慧轩临街是五开间的门帘，这院套院近身四五层，每院搭有齐几大棚，而且还为谈事的顾客设有雅座。前堂有一个五六尺高三尺来宽的大铜壶用来存水，这堂间一律摆的是八仙桌子，一般座位用的是朝天凳，雅座呢用的是官帽一圈椅，个个擦的都是锃光瓦亮，喝茶一律用盖碗。说到这儿啊，我还得岔开话题给您说说为什么用这盖碗。这盖碗呢又叫三才碗或者是三才杯，您看这个盖为天，托为地，碗为人，用这盖碗来沏茶呀，一是卫生，二是保温。老北京人喝茶讲究，喝茶的时候不能把这嘴露出来，所以您看呢，用这盖碗喝茶的时候都是先把这盖碗打开，在这拨拨茶叶沫子，等到喝的时候这盖碗的盖儿不能放下，拿它把嘴挡上。这些主顾啊，一般都是大清早来到茶馆点上一碗茶，而且老北京人喝茶很讲究，一年四季沏的茶不一样，像春天的茉莉花，夏天的龙井，秋天的观音，冬天的普洱，一年四季根据气候变化气温不同喝的茶叶不一样。在这地方一边喝茶一边聊天，玩玩鸟，逗逗蛐蛐，等泡到中午回家吃饭了，或者临时有事啊得出去一趟，就把这茶碗呢往桌上这么一扣，告诉伙计一声，我出门了啊，一会儿回来。哎，等您回来的时候啊还能接着喝。这盖碗小，所以说呢一包茶叶能分成两次用，茶钱呢您一天只付一回，价格不高，就更招人喜欢了。除了喝茶，那会儿的八旗子弟还都讲究一大清早去茶馆吃早点去。天慧轩不光茶出名，他的小吃做的也很地道，什么艾窝窝了，蜜麻花了，就是现在的糖耳朵，个儿全都是核桃这么大，每盘六个，别说吃着别具风味了，光是看着就赏心悦目。天慧轩旁边的帽胡同里边，那是老北京步兵统领衙门的所在地，所以在这儿当差的官爷每天早晨上班之前全都跑到天慧轩聚旗儿吃早点来了。每到中午，鼓楼一带逛街的，后海一带遛鸟的，全来天慧轩聊天下棋，听这鸟哨，那个休闲劲儿啊就甭提了。只可惜庚子年间天慧轩着了一把大火，整个买卖都烧光了，后来又因为时局动荡，这些老茶馆逐渐落伍了，天慧轩的买卖也就一直没有重新开张。这两天咱们一直在说鼓楼前的老买卖，其实这个早在元代就有的商业街，哪就光这么一点故事。您比如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第一回说相声的地方鼓楼市场就在这条大街上，冒险为李大钊烈士抬杠出殡的信城杠房也在这条街上。